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周敏欢迎您的收听。继续有请武轩老师为我们做讲解，欢迎武老师。 Nice having you here. Welcome again. 武轩老师的打招呼非常有个性啊，让人感觉特别的 sweet. Very, very sweet. 确实是这样吗？ Yeah, that's true. I'm telling the truth. OK, 通过学完第一课呢，我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应该受到一定的启示。一个9岁男孩使用一支玩具手枪抢劫了银行，可以说让当地的警察哭笑不得。那么今天呢，又有另外一起抢劫案发生，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又有怎么样的事情发生呢？我们学完单词之后再和大家一起来分析。好，先来看一下今天需要大家掌握的一些新的单词。我看着这些单词，我觉得有一点那个 violent 这样的一种感觉，都是 violence， 比如武装啊、锤子呀、什么砸碎了呀、啊抓呀、抢啊、子弹呀，还有血迹，哇，血淋淋的感觉，是不是？ 但是今天的这些词确实有很多的地方要大家注意。 没错，第一个词开枪 Fire。 说到这个词呢，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提到上一次课提到的内容 Homonyms， 同音同形意义词。我们好多同学都学过了，它做名词是火，那么做动词呢，除了开枪还可以表示解雇等等等等，所以它们还是一组同音同形意义词。我们先看本课中出现开枪的用法 fire， 如果作为开枪讲时呢，它是作为一个不及物动词来使用的， fire at somebody， 朝某人开枪。但是 fire 依然它可以作为这个解雇来讲，那么作为解雇讲的时候它就是及物动词了， fire somebody， 解雇某人。当然我们说用解雇这个动词，除了用 fire 这个词嘛，严格意义上讲它是很正规的一个词，我们依然还可以采用 dismiss somebody解雇。但是我们在接下来的几课当中呢，大家还学到英语中有很多的 idioms 习语，比如说 give somebody the bag， 我们中国人说卷铺盖卷走了，国外的人把书包收拾好走了，也叫解雇。 好，同音同形意义 fire hand wave， 这种构词现象看来还是很普遍的，不到两课书我们就已经学了三个了， 很多这样的词很多了。 好，接下来一个词逃跑 flee， 那么它作为一个动词使用时呢，是一个不及物动词，通常我们说从什么什么地方逃离离开， flee away from， 从某地逃离。 下一个单词手表 wristwatch， 为什么都抢手表呢？看来手表在那个时候还是很稀罕的， 还是一件这个怎么说呢，还是一件很珍贵的私人用品。当然现在手表都很便宜了。那么手表这个词呀很有意思，大家以前学到手表都用 watch 表示手表，可是今天它前面却加了一个 wrist， 其实 wristwatch 是全称。那么我们通常使用的这个 watch， 它应该算是一种 clipping 截短法。其实国外的人有时为了说话的简便会把这个词截短很多很多，比如说这个冰箱 fridge 啊，是吧，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词。wrist 表示手腕，但是读的时候 w 是不发音的， t 也不能发音， wrist watch 读起来呢比较不容易，大家还是记 watch。 我觉得随着语言的发展，很多词使用起来呢是越简便越好了， 越来越朝着简单的方向去发展。 好，接下来一个词武装起来 arm， 不是手臂的意思吗？ 其实呀又是一个 homonyms 同音同形意义词，太多了。当然它做动词是 arm， 可以表示武装，做动词是表示武装起来。通常我们说这个武装部队呀，那么 arm 就要变作过去分词 armed 再加 force， armed force 表示武装部队。那么同样呀， arm 它在作为动词时呢，也可以和介词 with 搭配使用， arm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用什么什么东西来武装某人，是吧。所以我们说军队嘛， army， arm 加 y， army 军队的通称。 接下来一个词锤子 hammer 作为名词使用时是锤子，当然它也可以作为动词来使用，表示用锤子去敲打。英语中的词呀就是这样 一种用法，比如说像 hammer， 它用作动词时表示用锤子去打，这就是使用了英语词汇学当中的 conversion 转类法。英语中有些名词可以转为动词，那么动词还能转成名词来使用，这种现象很普遍。 Hammer 做名词讲的时候呢是锤子，做动词呢也可以说用锤子击打啊，用锤子敲。好，下面一个词，砸碎 smash， 它在作为动词使用时砸碎啊，我们可以把它用作及物动词。通常我们说被砸碎成了什么什么样的东西 ，be smashed into， 比如说被砸成碎片 ，be smashed into pieces。 Be smashed into pieces， 哇、wow.你有没有什么东西 be smashed into pieces， 可以想象一下。好，下面一个词跟抢劫犯也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抓或者是抢。 这个动词还是很值得一讲的，有时候我们说抓住啊，突然抓住 grab somebody， 可是我们想啊，抓住某人的某个部位应该怎么表述，比如说警察抓住了小偷的胳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不会很传统的是这么来表述， the policeman grabbed the thief'sarm 他的胳膊，这种说法是一种典型的 Chinglish 汉语式的英语。通常我们说抓住某人的某个部位时呢 grab somebody 再加介词 by 再加定冠词 the 然后再加这个部位，所以说抓住小偷的胳膊 grab the thief by the arm。 Wow， grab the thief by the arm。也许呢大家通过看吴老师的照片在街上的时候就会一不留神抓住吴老师的什么什么手臂呀、啊、还是什么，然后哇您是吴老师，谢谢您来为我们教英语。好，下面一个词呢是攻击或者是袭击 attack。 通常 attack 它在作为动词使用时就表示一袭击某人，可以直接加宾语及物动词 attack somebody， 但是有时我们可以说 attack somebody by 什么什么，通过什么什么样的方式去攻击某人。当然 attack 还可以作为名词使用，很可怕的一种疾病 heart attack 心脏病。 Wow， heart attack 心脏病啊，这是一种病的名称， heart attack 也就是说这个心脏受到了攻击， 对了， 不能够正常的工作了， 对了，所以心脏病。 嗯，但是如果说救活这个心脏的话，有时候也是用电击的，有这样一种疗法， 对，所以说电也要去袭击人的心脏然后才能让它恢复，所以我们说以毒攻毒嘛。说到这儿呢再教大家另外一种习语，以毒攻毒，说到以毒攻毒 like cure like， 喜欢的东西这个治疗喜欢的东西，在英语中就是以毒攻毒了， like cure like。 Well， like cure like， 有时呢人们都把这个 cure 也可以变成单数第三人称啊， like cures like Like cures like， 都可以。 那这个 cure 应该怎么拼写呢，吴老师 ？cure 治疗 ，cure 就是用治疗这个词、 嗯， 所以 attack 这个词，我想大家一定会记住的。好，打枪或者是一发子弹，哇、wow、 ，shot 做名词时啊，可以表示一发子弹，也可以表示打枪。当然呢，做名词是除了这个之外呀、啊。还得提到 homonyms 同音同形异义词，在国外这个 shot 可以表示快照照片照相 snap a shot 摁一下快门的意思、 哎、摁一下快门快照照片自动洗出来了 shot。 当然这个 shot 作为动词时、啊、大家想一想它是不是一个动词原型打枪，我们学过动词原型 shoot、oh. shoot shoot， 而 shot 是它的过去分词， 没错呀，应该是两个 O 分词很像了，是吧、 嗯、shoot shot shot。 所以我们在用这个动词 shoot 的时候呀，比如说这个我们可以说 shoot at somebody， 也可以直接使用 shoot somebody， 这个在英语中就有很大的讲头了。 shoot at somebody 只表示向某人开枪，打中没打中不知道，而 shoot somebody 及物动词呢必然是开枪打中某人。 嗯， shoot at 只是摆了一个 pose， 那 shoot somebody 确实是要了对方的命了。OK， 那有时候我们打针是不是也用上这个词了 shot？ 那么打针的这个打呢，往往我们要用这个动词或者是名词 acupuncture 表示打针， 打针、注射 注射。除了用 acupuncture 之外呢，还有很多人可以用 injection acupuncture 或者是 injection。 嗯， acupuncture 或者是 injection 都可以形容注射或者是打针。 打针，嗯 嗯。好，接下来一个词是一个短语血迹 blood stain， blood stain. Stain 本身就是污渍嘛，痕迹。Blood stain 其实血的溅到身上也应该像是一种污渍一样的东西印在衣服上。 没错，所以任何一种犯罪呢，都是逃离不过我们的警察的眼睛的，因为你肯定会露出这个蛛丝马迹的。Blood stain. 接下来一个词，非常的，我觉得震撼啊，挣扎、斗争。 Struggle. Struggle. 其实呢，我有很多国外的朋友经常也会抱怨到这个工作压力大。To live is to struggle. 活着就是为了搏斗。每天人要和社会搏斗，和工作搏斗。当然呢，我们下面要学习到它的一个固定的用法了， struggle to do something。 这个严格意义上讲，我们不要说搏斗着做某事，而要理解为竭尽全力做某事，努力做某事， struggle to do something。 当然 struggle 有时你也可以作为名词来使用， be in struggle 表示处于战争状态。 嗯，如果说悲观者认为呢，就是活着就是为了挣扎，但是对于乐观者，对于积极向上的人来说呢，每天都有新的挑战，克服这些新的挑战，就能够将自己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好，下面一个词，看楼人。 Caretaker. Caretaker. 我们都知道这个词的来源了。Care. Take. Care 名词， take 动词加 r 变成人。大家都知道 take care of 照顾，所以照顾这个楼的人呢，倒过来 caretaker 成了看楼的人。那么大家，我很值得一提的是啊，一说到看楼的人，我们中国人就会想到看大门的人。我们最早是不是周老师把它叫做下夜的人，值夜班的人？ Doorkeeper. Doorkeeper. 但是啊，今天我还想提到另外一个概念。十八、十九世纪啊，英国小说中有 Gothic novels, 哥特式恐怖小说。恐怖小说中呀，晚上打更的人、开门的人很阴森恐怖。这个在小说中被称作 Usher. Usher. Usher. U-S-H-E-R. Usher.然后再加 er, U-S-H-E-R-E-R, Usher, 这就是哥特式恐怖小说中这个很阴森恐怖的看门人。 我相信大家如果在网上搜一下 Usher, 会有无数的这些恐怖的小说展 示出来。恐怖的小说出现。 OK,、还是 caretaker 比较好一些。这个 caretaker 有没有在家里照顾病人，指的就是照顾病人的那个人，或者是照顾老人 的 这个人。 caretaker 的含义有很多了，除了有表示看楼的人、看房子的人，有时呢 caretaker 也可以表示这个看家护院的人，是吧，也可以表示照顾病人的人。他其实呢有一种功能比较类似于 babysitter, 保姆的概念。 好，这个词的内涵还是非常丰富的。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课文。 A robbery, 一场抢劫案。 A policeman yesterday fired at a fleeing car containing three robbers who had robbed a shop of wristwatches worth $200,000. Armed with a gun, a knife, and a hammer, the man smashed a window and grabbed the watches. One of them cut his hand. 好了，昨天呀，一名警察policeman, 这句话中呢，其实刚才 fire 我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fire at somebody, 朝某人开枪。我特别想给大家提到的呢，就是这个 policeman, 警察。这个警察呀，严格意义上西方是把它看作是一个职业的代名词，从事警察这个职业的人。那么在美国英语中，比如说这个警察可以有什么表述呢？大家很难去想象了。非基本词当中呢，美国英语中有 slang, 俚语。在美国英语的俚语当中，警察被称作 smoky, 就是 smoke, 烟，去 e 加上 y 变为 y smoky, 或者是 bear 狗熊这个词，这两个字在美国英语的俚语中都可以指警察。另外呢，我们还可以使用 cop, c-o-p, 这也是一个非正规文体中使用的警察的概念， c-o-p, cop。 但是在英国英语中呢，我们往往可以使用 constable 来表示警察， c-o-n